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耳边所听到的钢琴的音乐，勃拉姆斯的第三钢琴奏鸣曲。那听到这样的曲目呢，也特别感谢今天永恒的美丽古典达人秀的嘉宾张嘉玲。在微博里大家可以找到他，就是弹钢琴的张嘉玲。那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张唱片，曲目就是勃拉姆斯的第三钢琴奏鸣曲。那另外呢，还有音乐家也是今天特别值得向大家介绍的。 是的，这张唱片的演奏者呢是奥地利钢琴家瓦尔特·克莱恩，这是他在1961年录制的勃拉姆斯第三钢琴奏鸣曲，是由美国 Vox 唱片公司的日本分公司发行的。克莱恩这位钢琴家可能提起来大家未必熟悉，倒没准小提琴爱好者会知道他，就是他曾经跟小提琴大师格鲁米欧合作过一套非常著名的莫扎特小提琴奏鸣曲全集，是飞利浦唱片公司发行的，所以可能小提琴爱好者对他会更熟一点。而在钢琴圈内呢，业余爱好者们有的时候提起他呢，知道这个名字，可是呢并不是那么如雷贯耳。其实瓦尔特·克莱恩呢是跟我们现在国内经常造访咱们中国内地的两位钢琴家是同时代的人，就是 Dooms 和巴杜拉斯科达，他们是几乎是同龄人，三个人没差着一岁。他们基本上呢都是1927-1928年那两年出生的钢琴家。所以瓦尔特·克莱恩很遗憾他没有熬到现在成为一位老艺术家，他在1991年的时候就去世了，享年只有62岁。但是呢他留下来的唱片录音呢其实质量是非常高的，在我个人看来不比同时代的维也纳，所谓维也纳三杰，就是勃伦德尔、古尔达他们的质量差。很可惜他的声望呢没有形成一个国际性。我想先请大家欣赏呢这张唱片里他演奏的勃拉姆斯第一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这是一个严谨的奏鸣曲式，非常像是一首交响曲的钢琴缩编版。 这是勃拉姆斯的第三钢琴奏鸣曲。其实在他的创作生涯当中，这样的一段奏鸣曲也还是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创作的。 是的，也就20刚出头。勃拉姆斯呢一生呢只创作了3首钢琴奏鸣曲，分别是C 大调作品第一号，升 F 小调作品第二号，还有这首 F 小调作品第五号。我们一看这作品号就明白，1、2、5，这都是他最早期的作品。是作于呢1852年到1853年间，就是他20岁、19、18、19、20这3岁3个年龄段的时候。那么这三首奏鸣曲的结构风格其实都非常相似，相比之下呢，最为成熟的就是这首第三奏鸣曲，也是我们现在呢在舞台上最常能听到的勃拉姆斯的钢琴奏鸣曲。 好的，那现在呢我们要马上进入的是这段奏鸣曲的第二乐章了。听完第一乐章之后就进入了第二乐章。 对，第二乐章呢是一首近似于夜曲的段落。在扉页上面呢，勃拉姆斯呢附了一首诗人施泰诺的诗，他们是这么写的：夜幕降临，月光旖旎，两颗相爱的心连在一起，沉浸在幸福之中。 纯粹古典迎来地中海阳光。11月27至28日，意大利交响乐鼻祖圣切奇利亚交响乐团携手指挥大师安东尼奥·帕帕诺亮相国家大剧院。柴赛桂冠得主丹尼尔·特里弗诺夫，享誉世界的中国钢琴家陈萨，激情奏响拉赫玛尼诺夫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第四、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描摹浓郁俄罗斯民族音诗，聆听贝多芬命运之声。 耳边听到的是勃拉姆斯第三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那作为钢琴专业出身的嘉玲，对于这样的作品都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程度呢？ 这是钢琴文献当中规模最大的奏鸣曲之一了。它本身就有五个乐章，一般奏鸣曲三四个乐章，它五个乐章，而且这五个乐章呢还都不短。整个这首奏鸣曲下来40多分钟，结构很庞大。当然是不是能够跟贝多芬的锤子剑相比很难说，但是它的规模是很大的。从技巧上来讲呢，它也是最难的钢琴文献之一了。勃拉姆斯是一个神童出身，他这个人性格很内向，所以他不太愿意在音乐会上抛头露面，但是他的钢琴技巧应该是他那个时代最扎实的之一了。我们从他的钢琴协奏曲就能感受到，就是勃拉姆斯的作品，我们有的时候弹起来会觉得，开玩笑说就是有点费力不讨好，特别不合算。就是他不像拉赫玛尼诺夫或者 Liszt， 也确实很难。但是呢弹出来以后呢很有效果，很炫，台下就会有很好的观众的回馈。勃拉姆斯的作品是你费了半天劲，你要下很大的功夫去研究它的每一个细节，纯技巧方面也非常的难。但是弹完之后呢，可能如果不是内行观众的话，他也没觉得这曲子有多么的难，多么的炫。我想这个可能是钢琴专业的同行们谈勃拉姆斯作品的时候的一个普遍的心态，就是它是一种学者型的，带有某种学院派意味的钢琴作品。 即便是他很早期的这些作品 啊，对，其实写的我们开玩笑说叫爆难。其实包括比如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第三乐章，这是一个很豪放的圆舞曲，弹准它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它左手跨度非常大，很容易就碰错音。但是呢，我们听着好像又觉得好像挺正常的啊。 没有，为什么我刚才问你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听他从最开始的时候给我的这样的感觉，我就听哦。我自己感觉就有点爆难的感觉 是吗？对，因为您也是学作曲出身的，所以您能知道。但是一般在音乐会上，勃拉姆斯的作品不是很能够赢得掌声的，但是如果弹得好呢，是很赢得人尊敬的那一类作品。 好的，那现在我们就把时间留给这部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就像刚才您所介绍，是一个圆舞曲乐章，是吧？ 对，是一个非常豪放的热烈的圆舞曲。

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来关注游园出行方面。经过四年的规划、修缮、布展之后，景山公园寿皇殿建筑群主体建筑昨天正式试营业对外开放，并推出景山寿皇殿历史文化展，用大量珍贵历史照片、文物、复原陈列以及多媒体展示，展示寿皇殿的前世今生。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寿皇殿建筑群的开放，老北京中轴线上的建筑也首次实现了整体亮相。位于首都机场西跑道航线下方，占地约200亩的天竺休闲步道园近日正式向市民免费开放。步道园批绿开放后，不仅办亮了国门，还为市民提供了休闲健身的好去处。近日，大批天鹅、赤麻鸭等候鸟飞抵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洋河湿地栖息越冬，这群美丽的精灵让初冬寂静的湿地充满生机。昨天起，铁路部门将在海南环岛高铁实行电子客票服务试点，改善旅客的出行体验。乘车时如遇列车工作人员查阅车票，旅客需配合提供购票时使用的身份证件，旅客如需报销凭证，可在售票窗口自助售票机打印，有效打印截止日期为乘车到站后的31天内，报销凭证样式和内容基本与目前车票保持一致，且注明仅供报销使用的字样。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大左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曲子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一次出现，这就是来自于勃拉姆斯的第三钢琴奏鸣曲，在勃拉姆斯20岁的时候所创作的一首曲子。那这样的唱片呢，也是由今天的嘉宾张嘉林所带来的，由钢琴家瓦尔特·特莱恩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一版录音。那这样的录音也是黑胶唱片是吗？ 是的，这张唱片呢是由美国 Vox 唱片公司的日本分公司发行的。 Vox 唱片公司是20世纪中叶非常著名的一个廉价唱片公司，它是以数量多价格低而著称的，很像我们现在的纳索斯唱片公司的风格。当时呢，很多欧洲的没有机会签大公司的艺术家们呢，纷纷的就在 Vox 唱片公司留下了许多唱片录音，其实我们现在再整理出来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比方说我们今天的这位演奏家瓦尔特·克莱恩，他是1928年11月27日生于奥地利的格拉茨，他的母亲呢是一位知名的女画家，但是在小克莱恩1岁的时候呢，他母亲就抛弃了他，自己移民到美国去了。之后呢，直到他母亲在1957年去世，母子两个就再也没有见过面，而是通过通信来保持联系。因为克莱恩的首次美国之行是1969年，已经是他母亲去世后的12年了。克莱恩的青少年时代呢，先后是在格拉茨和维也纳音乐学院学习，他曾经师从于著名的意大利钢琴大师米开朗基罗，而且同时呢，跟著名的作曲家辛德米特呢学习过作曲。从1951年起呢，他先后在意大利的布索尼钢琴比赛、法国的玛格丽特龙钢琴比赛、意大利的博尔扎诺钢琴比赛和奥地利的贝森多夫钢琴比赛中获奖。这个如果是资深乐迷的话，知道这些奖的分量啊，在这些比赛中获奖， 但是呢他也没有立即就大红大紫，开始了他的职业演奏家生涯。他的录制的唱片非常多，包括勃拉姆斯的钢琴作品全集，我们今天这张唱片就是这套全集当中的一张，还有莫扎特的全部钢琴独奏作品和相当多的钢琴协奏曲，他还录制了舒伯特的全部钢琴奏鸣曲，还有许多的室内乐专辑，比方说他和小提琴大师格鲁米欧从60年代开始呢就是搭档，录制过莫扎特的全部小提琴奏鸣曲，但可惜呢，克莱恩在1991年2月10日。就去世了，享年只有62岁。克莱恩其实他是与我们现在熟悉的像巴杜拉斯科的还有像约格尔顿斯，就这些近年来频繁访问中国的钢琴大师基本是同龄人，那他们出生年月差不到1岁，他们的命运呢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在他们的职业生涯早期吧，就是20出头的时候，这应该是年轻的钢琴家崭露头角的起步的关键时候呢，他们正赶上奥地利和德国地区啊，二战后的那个经济大萧条时期，政局也非常的动荡，所以当时这批演奏家，为了生计，他们往往是以很低的身价签约一些廉价唱片公司，比较典型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美国的这家 Vox 公司，再加上呢，他们的个性和运气的原因呢， 中青年时代他们基本就是在奥地利和之前的联邦德国的等等这些西欧地区演出，很少离开欧洲。比方说这克莱恩他的美国首演是到了41岁才有机会去美国做首次演出。但是比方说像巴多拉斯科达或者约格尔·杜姆斯，就是这些人，他们因为长寿啊，他一直活到了今天。那么到20世纪末的时候，他就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在今天我们一提起斯科达，提起杜姆斯，我们会当作是那个上个世纪的遗迹和活化石去顶礼膜拜。但是克莱恩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他到62岁就去世，所以在今天他的名气呢，远不如他的同时代人那么大。 但是我们现在所聆听到的他的录音，确实在他的那个时代应该说是非常顶级的钢琴家的演奏。 没错，在廉价小唱片公司录音有个问题，就是他往往的录音是参差不齐的。录音这事儿跟拍电影一样，说白了都是钱堆出来的。因为你的投资决定了你能在什么样的地方录，还有你的录音周期。如果你的投资足够多的话，你可以精益求精，你可以在最好的厅堂用最好的琴来录音，而且没有时间上的限制，甚至有的时候录完了你不满意可以不发行。这些，但是呢，如果是一些在这个成本上要求很拮据的这些公司的话呢，它就时间限定很短，比如说一天你必须录出多少来，或者这么 一堆作品我们就在3天内 录出来，有可能还是在一些声音效果不是特别好的环境当中来录的。最后演奏家也没有说这个我不喜欢所以我就不发行的权利。所以比方说现在有一些钢琴家，像澳大利亚钢琴家 Yando， 还有像土耳其女钢琴家 Bilet， 其实他们的实力都非常强，但是他们有一些录音乐迷叫神品，而有一些录音呢就在水准之下。我觉得跟这个录音公司的理念都是有关系的。像瓦尔特·克莱恩的问题也是，就是他有一些唱片的质量并不是顶级的，但是他就不可能像布伦德尔或者说像古尔达那样说他都不满意他就不发行或者说重录，他没有这个权利跟资本。但是像这张我觉得第三奏鸣曲的演奏呢，确实是我觉得不在20世纪任何一位演奏家之下的这么这个高水准的演奏。 好的，那现在我们就进入他的第四乐章。 这个乐章呢是一个间奏曲，它有一个副标题叫做《回眸》，据说是勃拉姆斯在一个林荫小道上邂逅了一位大美女，但是也没说话，只是对这个美女的回眸一笑有特别深刻的印象，于是就写了这首间奏曲。我们全当是个故事听，我觉得未必跟这个事儿是真的。 现在听到的呢是勃拉姆斯第三奏鸣曲的第五乐章，这是一个带尾声的回旋曲式，主题的三次出现呢都有一些变形，但其中的两个插步呢有两个非常舒展大气的旋律，有的时候我们听着有点像拉赫玛尼诺夫的那个风格。